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99集。夏侯恋从后面赶上来，从腰后面掏出匕首扎向他的胸膛。他紧紧抓着夏侯恋的匕首，鲜血漫过指缝，顺着袖口流进去。夏侯恋吸入的极乐国粉末太多，七窍开始流血，一滴滴打在他的脸上。他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匕首一点点地没入百里渊的胸膛，渐渐有了血韵，意识渐渐远去。百里渊仰头望着湛蓝的天空，被拉回从前的岁月。他记得云仙楼的月亮，大大的，圆圆的，他和哥哥姐姐坐在月亮底下放天灯，又胖又鼓的天灯升上穹隆，上面写着阿渊要和迟燕哥哥、阿楚姐姐永远在一起。那么简单的愿望啊，为什么就是实现不了呢？无名庵空无一人的落日，百里家燃烧整夜的大火，一个人堆着数不清的雪人，往事一幕幕闪现眼前。原来他在云仙楼的日子是他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光，可是岁月匆匆，终究是留不住。如果时间可以停在那里，该有多好。恍惚中，他好像又听见阿厨的声音自远方而来，穿越千重万重山山水水，由迢遥的天风送到他的耳边。 阿渊， 姐姐，哥哥。 他呢喃着，忽然间放弃了抵抗，听任匕首彻底没入胸膛。世界在他眼里失去了色彩，他大睁着眼睛流泪，漆黑的眸子渐渐无神。夏侯恋从他身上爬下来，倒在雪地里，嘴里冒着血。他举起袖子擦，却发现越擦越多。他低头看袖子，原来手腕上也受了伤，袖子早就红了。太冷了，他已经失去了痛觉，低头一摸，满身黏腻的鲜血。夏侯恋撕下外伤的布，从怀里拿出随身带的金创药，一点点地包扎起来，然后躺在雪地里一动不动，这样血会流得更少一些，更慢一些。他保持着呼吸，他要等沈觉来接他。沈觉说过他会来找他，不知道是太累了，还是血流得太多，又或者因为极乐国，手脚渐渐麻木，好像变成了冰块。意识慢慢游离的时候，他听见了脚步声，他扭头望过去，迟燕拄着刀一步一步走上来。他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。迟燕也是遍体鳞伤，不过看起来比他好些。迟燕蹲下来摸摸他的头顶。 我和小少爷分头找你，他应该快到了，你再等一等。 迟燕站起来，抱起百里渊的尸体，退了几步，对夏侯恋说， 我要走了，小恋。 夏侯恋吐了几口血，艰难地坐起来。 你干嘛？你去哪儿？ 大概是很远的地方吧。 迟燕蹲下来，解下脖子上的狐裘，把百里渊包住。 我不能把百里的尸体留给你们，我答应过百里，要把他的骨灰带在身边。 你 血梗在喉头，夏侯恋说不出话。 小恋，你不是说要有自己的愿望吗？ 迟燕望着崖下， 日落西山，雪山绵延，远山迷茫。他的眸子澄净又清澈，倒映着大千世界风流云散。 有小少爷照顾你，我很放心。 池燕站起来，沾着鲜血的苍白脸庞依旧恬静安然。 我想带着百里远行，趁我还活着的时候，去很多很多地方走一走，看一看。这样，我的愿望，百里的愿望，就都可以实现了。 夏侯炼用力咽下几口血，沙哑地说道：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 池燕站在天风中轻声道： 能。无论是黄泉彼岸，还是今生此事，我们终有相见之期。 他转过身，步入漫漫风雪。这个乘着风雪而来的刺客，终于仍是消失在风雪之中。夏侯炼躺回去，用力保持呼吸。他要多撑一会儿，撑到沈觉来。极乐果的药劲上来了，他很想睡觉，慢慢合上眼皮。远处终于传来了人声。他回过神来，艰难地睁开眼睛。他突然想起，他现在满脸血的模样一定很吓人。沈觉看见了，说不定又要难过。他挣扎着坐起来，捧了一口血擦干净脸，又躺回去。不知道等了多久，身子终于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。沈觉脱下袄子包住他，轻声唤他： 阿莲，阿莲。 他睁开眼，仰起头亲了亲沈觉的脸颊。他好想说：少爷你怎么才来，我等了好久。可是他太累了，张不开嘴，也不能张，他不能在沈觉眼前吐血。 阿莲，你撑一撑，我们去找大夫。 沈觉把他背起来。 阿莲，不要睡，听话，不要睡。 他伏在沈觉背上，血沿着嘴角流出来，眼皮越来越重。他竭力睁开眼，远方是灿烂的夕阳和红霞，天际好像烧了一团大火，雪山染上了胭脂的颜色。好美啊，他想。意识变得飘摇起来，他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朵小小的雪花，慢慢地升起来，飘荡在天风中。他看见苍茫的白雪把沙场覆盖，涤荡一切脏污的罪孽。刺客沉眠于雪下，这里的岁月归于静谧和安详。一切都结束了吗？他忘记是谁说的了，既造杀孽，必遭杀报。他的罪孽偿清了吗？他的血债还完了吗？他的报应结束了吗？是否他残酷的岁月终于走到了尽头，从此他可以安息长眠？可是他的心里还有深深的眷恋。 阿莲，阿莲。 沈觉一遍遍地喊他： 阿莲，阿莲，你听到了就摸摸我的脸好不好？ 他颤抖着抬起指尖，碰了碰沈觉的脸颊，半合的眼睛流下泪来。佛啊，宽恕我吧，我真的很想要活下去，哪怕再多一刻。手无力地垂下，星月菩提子划出袖管，挂在手腕。沈觉浑身一震，回过头来唤他的名字： 夏侯炼，夏侯炼。 像沉入水里的镜，世界倏然间离他远去，天地是水里的倒影，波光粼粼，越来越模糊。声音一点点消散，消失在风里，最后万籁俱寂。人要走过多少风霜雨雪， 才能到达极乐的彼岸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